第二十集，冲上云霄。屌鹰兽带着克拉苏斯和马法里奥翱翔在高空中，每每扇动巨大的翅膀都能向前飞出好几里远。虽然他们的飞行速度赶不上龙类，但也绝对是生灵中的翘楚。这些野兽仿佛是为了飞翔而生，在空中竞相追逐，飞过山川河流，越过绿树林海。克拉苏斯在背上也能感觉到他们的兴奋。生来便与天空亲密无间的克拉苏斯把脸扬起，尽情享受着穿云逐风带来的快感。由于不能变回龙形，这样的感觉真是久违了。他不禁想起当年第一次和阿莱克斯塔萨并肩飞翔时的情景，脸上出现了笑意。那天刚刚成为女王的配偶，两人终于开始了首次交配前的仪式。在仪式上，克拉苏斯，又或者说应该是考雷斯特拉兹才对，绕着那条身躯比他庞大的多的子龙一圈又一圈，不遗余力地展示着他的力量和敏捷。女王则只是在龙族领地上空飞了一大圈，在飞行中始终保持着匀速，既不会过快也不会过慢。她的新配偶理应充分展现她的实力，可同时她也应该有所保留，以便稍后与她繁衍龙裔。考雷斯特拉兹为了取悦红龙女王，在空中花样百出，时而肚皮向上，时而朝着密集的尖峰俯冲而下，甚至佯装跌落，眼看就要撞上山尖，又在最后一刻从旁擦过。他有时难免表现得有些莽撞，但危险动作本身就是仪式的一部分。克拉苏斯在心里轻声呼唤着爱人的名字，记忆随风飘散，他觉得脸颊湿湿的，也许是有泪滴滑出了眼角，又或者是云层中有雨滴落下。总之，疾风很快吹干了他的脸，克拉苏斯继续专注地骑着脚鹰兽向前飞去。地形变得越发起伏而陡峭，此时他们已经旅途过半，飞得还算快，但克拉苏斯还是有些急躁，他感觉到不太对劲，相信自己猜出了其中的原委，是奈萨里奥，大地守护者。在克拉苏斯真正的时代，他被称作死亡之翼。尽管穿越时空的经历令他损失了大部分记忆，然而克拉苏斯却怎么也忘不了那条黑色巨龙。未来，死亡之翼将会成为邪恶的化身，不计代价地妄图毁灭整个世界，将他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建立在废墟之上。奈萨里奥已经越过了疯狂的门槛，克拉苏斯也饱受其害。当他上一次返回龙类领地时，克拉苏斯尝到了不少苦头，看清了奈萨里奥已经堕落到了何种程度。由于担心克拉苏斯会揭发他背叛群龙的行为，事实上克拉苏斯也确实正有此意。奈萨里奥居然用一种隐秘的魔法阻止克拉苏斯谈论任何与他有关的事。大多数巨龙浑然不知克拉苏斯是受到了法术的影响，而把他看成了半个疯子。无论是年轻的考雷斯特拉兹，还是年长的克拉苏斯，都意识到了群龙集体沉默的现状。那背后只有一种原因，就是奈萨里奥已经开始了行动。克拉苏斯由于记不起奈萨里奥究竟想做什么，急得百爪挠心。如果说克拉苏斯采取怎样的做法才能既改变过去，又不至于对未来造成太大影响的话，那一定就是阻止奈萨里奥的背叛。这件事情的成败还关乎着巨龙一族的生死存亡。克拉苏斯突然听见马法里奥在喊他的名字，赶紧晃了晃头，看向身边的同伴。 克拉苏斯，你生病了吗？你看起来不太好。 我这病恐怕永远都治不好了。 克拉苏斯皱起眉头，责怪自己怎么会这么粗心大意。数百年的苦修让他早已练就了掩饰情绪的本事，可当他回到这混乱的时代之后，又把那些本事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如今克拉苏斯的自控能力恐怕比罗宁强不了多少，甚至还不如布洛克斯。马法里奥似懂非懂点了点头， 把头转开了。克拉苏斯还在默默自责，提醒自己务必保持自控，否则一切只会被越搞越糟。马法里奥不明白哈卡的死意味着什么，这完全在情理之中，因为他又怎么会知道哈卡本该在未来才跟那群恶魔一起被消灭。罗宁应该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令人不敢细想。现在克拉苏斯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发展，如果还有未来的话。旅途还在继续，两只角鹰兽再次停下到河边饮水解渴，两人也走下坐骑，趁机喝了几口水，吃了点干粮，随后继续上路。克拉苏斯希望等他们下次落地时已经是在龙类的领地境内了。下方的山峦变得越发陡峭，一座座尖峰耸入云霄，远处两只巨大的黑鸟朝他们飞来。克拉苏斯身体一紧，快了，就快了，他很快就能到家了。克拉苏斯暗暗祈祷他的家园没有发生任何变故。马法里奥胯下的角鹰兽嘶鸣一声，克拉苏斯这才发现那两只巨鸟还在朝他们飞，而且要比他想象中要强大得多。对于鸟来说，实在是大的震慑众生。是龙，黑龙。克拉苏斯命令坐骑调转方向，同时对马法里奥喊道，让他飞向山岭南边。马法里奥也意识到了危险，慌忙调整，两只角鹰兽顿时改变方向，那两条黑龙却还在继续向前。尽管目光敏锐，他们却没看见空中这些渺小的身影。克拉苏斯知道局面随时会出现变数，那两条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现他们，于是催促着坐骑全速前进。此时黑龙们出现在这里也许纯属是巧合，可克拉苏斯绝不会这么想，因为奈萨里奥近乎疯狂成魔，很可能是派出这两名卫兵来侦查有没有入侵者擅闯龙类的地盘。说来讽刺，他这次倒是封对了地方。两只角鹰兽以惊心动魄的速度朝着低矮的山峰降落，等藏进山中之后，克拉苏斯就能松口气了，黑龙们肯定会毫无察觉地飞过去。但就在巨龙法师和德鲁伊眼看就要没入山岭时，其中一条龙忽然看向他们的方向，大吼一声，另一条龙也转过细长的脖子，想看看是什么吸引了同伴的注意力。在看清这两位角鹰兽骑士的一瞬间，他也愤怒地吼叫起来。飞翔本来就是龙的天赋，两条黑龙在空中骤然转弯，朝着猎物们追了过来。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飞得低点，绕着山峰跟他们兜圈子，他们只能跟着我们转，以免放跑敌人惹得主人怪罪。 关于奈萨里奥，克拉苏斯只能说那么多，否则奈萨里奥的法术又要生效了。他心中默默感激着马法里奥没有刨根问底，要他解答一些愚蠢的问题，比如说他们既然是来找飞龙们帮忙，又为什么见到他们就跑呢？显然马法里奥对克拉苏斯极为信任，相信他在这种情势下的判断力，既然克拉苏斯要他们逃跑，那照做就是。其中更为年长庞大的一条黑龙开始冲锋在前，又发出一声咆哮，嘴里喷出一团像是烈焰的东西。烈焰渐渐逼近，吓得克拉苏斯的坐骑大声嘶鸣，连他们身边的空气也被炙烤得火热。随后擦肩而过的烈焰开始向下坠落，两人这才看清楚，那是一道铸体岩浆，是黑龙军团特有的吐息魔法。还没等那条巨龙再度袭来，两只角鹰兽猛地俯冲向下，钻进山里，追击者在后面穷追不舍，他们还要左闪右避，以免撞到坚硬的山峰。克拉苏斯满面愁容，他知道他的同族格外擅长绕障碍飞行，飞龙们自从翅膀发育完全的那一刻起就终日沉浸在这样的游戏里。但尽管如此，他跟马法里奥也未必没有逃脱的可能性，只是必须拼尽全力。克拉苏斯再次想到那些游戏，心中升起希望，他吸引了马法里奥的注意力，打了几个简单的手势，将意图解释给他听，最后伸出手指朝东北边的山峰飞快地一指。幸好马法里奥跟他很有默契，从马法里奥的表情上看，他对此也是疑虑重重，可他跟克拉苏斯都明白，那将会是他们唯一的生机。 想要靠释放法术跟这两条巨龙硬碰硬，即便是训练再有素的法师恐怕也无法得胜。他们对着某一处山峰飞了过去，马法里奥突然命令角鹰兽朝右转弯，克拉苏斯则朝左转。克拉苏斯迅速回头看了一眼，只见两条巨龙也分道扬镳，较大的一条正在追他。 阿莱克斯塔萨，我的女王，请指引我，务必助我成功。 这时如他所料，他已经看不见马法里奥和另一条飞龙去了哪里。克拉苏斯顾不上考虑太多，他的计划或许能以两种方式取得成功，但无论哪一种，他都必须不能被黑龙追上。要想做到谈何容易，巨大的黑龙飞行技术格外纯熟，跟着猎物飞越一道道狭小的障碍。角鹰兽虽说也擅长飞行，却不得不频繁扇动翅膀，才能与身后的庞然大物保持相应的速度。然而即便如此，他们的距离还是在渐渐拉近。克拉苏斯听见一声咆哮，又一道熔岩火柱朝他飞了过来，击中了前一秒所在的位置。凭借着对黑龙战术的了解，克拉苏斯又逃过一劫，可他的长袍却被烧穿了几处小孔，坐骑的后腿也直冒烟，疼得尖叫起来。克拉苏斯从山峰一侧犹如鸟嘴的巨大裂隙间穿过，紧接着又向上飞行，穿过那鸟嘴末端的分叉处。每每遇到障碍物，身后的巨龙总能及时躲避，速度却丝毫不减。克拉苏斯先前指给马法里奥看的那座山峰眼看就在眼前，克拉苏斯冒着极大的危险朝南边看了一眼，却没有发现马法里奥的身影，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他决定继续按原计划行事，希望能一切顺利。伴随着又一声怒吼，巨龙喷出炽热的熔岩，可这一下却不知瞄准了哪里。克拉苏斯不禁皱起眉，没想到身后的追击者会这么失准。直到他发现右侧的山体轰然崩裂，这才明白自己失策了。他赶紧命令角鹰兽振翅往高处飞，但他跟坐骑还是都被乱石砸中了。一块和克拉苏斯脑袋差不多大小的岩石打在角鹰兽的侧腹上，角鹰兽发出痛苦的嘶鸣声，险些把背上的骑士摔下去。克拉苏斯死死地抓着他背上的鬃毛，才勉强没有滑落。一阵恶臭袭来，黑龙离他们很近了。克拉苏斯举起一只手，不假思索地念出一串咒语。满天的光芒在黑龙面前亮起，虽说不会对他造成多大伤害，却还是让他吃了一惊，甚至起到了暂时致盲的效果。只见他愤怒地扭曲咆哮着，一边的翅膀撞到了山上，先落掉无数石块。克拉苏斯的应急策略只不过给他争取到了短短的几秒钟而已。他希望马法里奥能甩掉另一条龙，可他也知道飞龙们生性坚韧不拔，倘若马法里奥还活着，此时他最多和克拉苏斯一样，在跟对手的周旋中疲于保命。正当他们事先约好的集结地出现在眼前时，克拉苏斯看见了马法里奥的身影。那只角鹰兽仿佛发了狂，马法里奥弯着腰，把头深深地埋在坐骑脖颈处的鬃毛里，黑龙在他们身后紧紧追赶。克拉苏斯命令胯下的坐骑飞向马法里奥，并随时调整方向，确保跟马法里奥相遇时能略微领先对方少许距离。角鹰兽高声鸣叫，向同伴和他背上的马法里奥发出警告。马法里奥昂起头，这表明他看见了克拉苏斯。当两人即将在山脉南路汇合时，克拉苏斯催促角鹰兽绕着山转圈，马法里奥则从反方向冲来。片刻之后，克拉苏斯身后那黑色的庞然大物追了上来，没有留意到那不起眼的小个子，马法里奥身后的黑龙也仍在追进目标。如果说这场生死大战中克拉苏斯占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两条黑龙并不知道他也是他们的同类，更没有想到他在漫长的生命里早已在这片山岭上盘旋过无数次，他比任何生物都要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迷境小道。身后的巨龙再次张开巨口，这次由于距离过近，身上留下一道焦黑的痕迹，呛得克拉苏斯快要窒息。好在角鹰兽还在向前猛冲，对自己的速度和骑士的判断深信不疑。克拉苏斯让他微微下降，然后迫使他放慢速度。 蒋英寿对他的第二道命令很抗拒，但克拉苏斯还是用无比强大的意志说服了他。就在蒋英寿减速的一刹那，马法里奥出现在了山峰边缘。克拉苏斯见状，又让蒋英寿稍稍上升，以确保跟迎面飞来的马法里奥处在同一高度，眼看就要撞上去了。克拉苏斯在马法里奥身后看见了巨大的龙翼，他命令脚印手迅速下降，马法里奥则同时要求胯下坐骑高飞冲天。坐骑速度之快，角度之陡，险些让他从脚印手背上滑落。克拉苏斯身后的追击者来不及改变方向，马法里奥的追兵也是一样，黑龙们都在全神贯注地追击猎物，无法骤然停下。空中如惊雷炸响，两个大家伙迎面撞在了一起，一大一小两条黑龙又惊又痛地双双咆哮着从空中坠落，栽进克拉苏斯先前为他们选好的那座山里。大地随之震颤，克拉苏斯骑在脚印兽背上，依稀听见了骨头碎裂的声音，但他来不及细看，赶紧示意马法里奥继续前进。等那两位庞大的对手缓过来时，克拉苏斯和马法里奥应该早就飞远了。克拉苏斯注视着前方的山峰，目标近在眼前，如今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想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